12届全国机器设计节拉开了帷幕。开幕式8月3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机器设计机关、产业美术创作机关、教育科研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劳动群众参加。本届设计节有650多件机器设计、设计技术研究资料和机器设计支援程序展出。